这是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一切录音都为公众所有。如果您想知道更多有关 LibriVox 信息或者提供志愿服务，请参看 LibriVox.org 的网站。狄公案，作者无名，第49回，薛敖曹半途遭擒，狄良公一心除贼。却说薛敖曹道：“陛下莫虑怀疑，他岂不知此事？而且昨日武三思又传言于他，谅他总可知的。但狄仁杰一日在京，我等一日不能安枕，陛下何不将他放了外任，或借作别事将他罢职，岂不去了眼前的肉刺？”武后叹道：“寡人岂不想如此，只因朝中现无能臣，所有的官僚皆是寡人的私党，设若有意外之事，这干人皆不能办理，就以狄仁杰在朝中。一则先皇的旧臣，外人也不议论，说我禁用私人；二则国家之事他可掌理，因此不肯叫他罢职。如且勿多言，孤家今日心绪不佳，满心记挂着怀疑，汝明日私自出宫，先到武三思家内，同他到刑部监内安慰怀疑，说孤家此举也是迫于法律。一两月以后，等外间物议稍平后，开设便了。”薛敖曹见他如此，当时也只得答应，随命小太监摆酒，将张昌宗父又请来，两人执杯把盏，待武则天解闷。武则天本天生的幽默，见他两人如此殷勤，不禁开怀畅饮，半酣之间春心高腾。薛敖曹便对坐舞动了一番，然后酒阑灯谢，共寝宫中。次日一早，武后上朝，敖曹换了太监的装束，便带了两名穿宫小太监，由后宰门出去，直向武三思家中而来。也是何当有事，却巧狄公昨日回转之后，将王玉书传来，圣旨金表他媳妇，既定了怀疑的罪名，秋间施行的话说了一遍。王玉书当时即叩头不止，说朝廷大臣能全向大人如此忠直，小民自高枕无忧了。今日将此事说明，我媳妇在九泉之下也要感激。狄公复行劝慰了一番，命他回去，准备今日早朝之后便到白马寺拆毁帝窑。谁知由朝房出来，走至半途，忽见武三思家人带领三个少年向刑部衙门那条路上而去，心下甚是疑惑，暗道：“前面那个少年颇觉熟识，曾记在何处见过，何以与武家的人一路行走？”随即将马荣喊至轿前，低声问道：“汝见前面几人可认识吗？”马荣道：“如何不认识？为首的是武家旺儿，后面三人不便在街坊说明，且请大人回园后再说。”狄公会意道：“汝命乔太跟在他后面，看他究竟向何处而去，赶着回来禀报。”马荣答应，叫乔太前去。这里狄公命人赶快抬回辕门，轿夫听了此言，不知何故，只得飞次的进了府园。狄公下轿到了内书房后面，马荣已随了进来。狄公道：“你方才见后面三人究竟是谁？”马荣道：“那个30上下雪白面皮的，此人便是这南门外一个无耻的流氓，叫做小薛，不知何时为武三思所见，知他阳具肥大，送入宫中，日前所说的那个薛敖曹便是此人。”狄公听了此言，不禁起身勃然大怒：“这个无道昏君，自己亲生的太子远贬房州，将这无赖的奸人收入宫中去，此必是到刑部私通消息， 与桓胤商议事件，今日遇见本院，也是他自投罗网，不将他治死，也令他成为废物。正说之间，果见乔泰匆匆跑来说，那少年正是薛敖曹，小人跟他在后面，见旺儿与他三人一齐到刑部去了。狄公听了此言，随命差役伺候，说至白马寺拆毁帝窑，外面许多造诣听说到白马寺去，无不高兴非常，想在寺中搜罗钱财，顷刻众人必至。狄公带了人众，并马荣等人出园而来，当时坐在轿内，心下想到，如若这个狗头能在半途碰见，便可如此这般的行事，若不能碰见，也只好借拆毁之名到刑部前去提怀疑。一路上正是思想，渐渐离刑部不远，忽见前面那个少年又由对面而来，心下好不欢喜，正要命马荣前面去，谁知他早进会议，抢了几步到了前面，故意在薛敖曹身边一撞，薛敖曹差点摔倒，心下不由一怒，当即骂道，汝这狗头为何不戴着眼睛，如也不是瞎子，走在爷爷面前还不看见。马荣见他叫骂，也就喝道，汝这厮破口骂谁，这街坊上面皆是皇上的土地，谁人不敢行走，也不是你要买的路途，为何不让我走路，说的我未戴眼睛不看见，你何故不看见让我呢，你也不妨探我是哪个衙门而来，在此狐假虎威。薛敖曹哪里忍得下去，遂向小太监道，汝等在此还不将这厮捆起，送至九门提督处，活活将他打死，敢在此间与我抢白。两人正闹之际，狄公轿子已到前面，忙令助轿向外问道，本院命汝先过去提桓胤出刑部，好往白马寺拆毁帝窑，何故在此与人争论。马荣道，此人乃是南门无赖，名叫小薛，往年为非作歹，地方官出差严拿，被他逃走，现又遣来都中，小人一路而来，因差事紧迫，行路匆匆，他撞在小人身上，反倒小人乱骂。狄公喝道，胡说，他是个少年子弟，何以知他是无赖，且命众差役来询问。马荣当时将辕门的院差一起喊来，众人一望，一个个皆吃了二惊，不敢开口。狄公道，汝等可认识此人吗？若果是无赖小薛，或者前次犯法，现已改邪归正，本院但需略问数言，便可释放。若不是小薛，本院倒要彻底根究，是谁人如此横暴，胆敢殴辱院差，闯阻官道，本院定须严加重责。五三四的家人见狄公前来，早吓得魂不附体，知道又出了祸事，见狄公如此言语，恨不得众人说是小薛，免得彻底根究，无奈众人知道薛敖曹之事，无一人开口。狄公怒道，汝等想必与他同类，以致不敢言语，且将这厮带回本院审讯一番，也就明白。薛敖曹见了这样，已是心惊胆战，深恐自己吃苦，忙道，我正是小薛，求大人宽思免责。狄公听了喝道，狗头，从前已信逃法网，深恐自己吃苦行凶，本院若不深究，汝必不肯供认，皇城禁地，岂容汝这奸民混迹，左右且将他锁了，送回辕门，交巡捕看管，似本院由白马寺回来，再行发落。乔太陶干答应一声，不问青红皂白，锁了起来。后面两个小太监不知厉害，见薛敖曹被锁，忙上前拦道，你们这般人胆子好大，他乃是宫中的人，敢用铁链锁他，圣上晓得你们也不顾性命。旺儿见小太监说出真情，心下实是着急，唯恐干累自己，赶着挤出人群逃回去了。这里狄公道，汝这两个小孩子为何说出此话，难道你认得他吗？汝是何人， 赶快说来，本院放你回去。小太监道，我两人是川宫的太监，名叫汪喜，他名叫李顺，与他一起前来。狄公也怕他说来不尴尬的话，连忙喝道，你两个小狗头勿得混说，他说是小薛，何敢枉入宫中，此人大有疑窦，一并交差带去，赐本院回行言讯。说毕，乔太将三人锁回府院。狄公便至刑部，将怀义提出，到白马寺毁了帝窑，直至傍晚方才回来。谁知旺儿见小太监说出真话，赶紧跑回家内与武三思说明，三思也是焦急万分，乃道，这事如何又为他碰见？他着认真的纠办，薛瑶曹说出真情，这如何是好？当时也只得来至宫中告知武后。武则天听了此言，更是羞惭无地，又愧又恨，忙道，汝等赶速前去，说我宫中逃走了三名太监，即为他拿货，令他送进宫中听我发落，设若狄公审讯，千万传言薛瑶曹莫说出真情，那老狄非比别人。武三思只得遵命出来，着人到府院说武后有旨，将太监送去。早有巡捕回道，我等奉大人差遣看管人犯，此时大人尚未回转，不敢擅自专主，不知圣旨是假是真，不能凭贵王亲口言，信以为实。来人无可如何，只得回复三思。谁知狄公早料着有这次情事，故意到晚方回。进了辕门，已是上灯之后，当时巡捕将上相说话回明。狄公道，这明是假传圣旨，且待本院审问，死明早奏明在何。当时也就升堂，命人将仪门关闭，恐有人观审，先将太监传来喝道，小薛乃是地方上的无赖，汝等说他来往宫中，莫非他受人指使，欲想行刺吗？此乃大逆无道之事，汝且从实供来，还是与他同谋，亦是造他骗祸？本院审明口供，便将他斩首。薛瑶曹在旁听见，早已魂飞天外，深恐这性命不保。只见小太监供道，这小薛也与我等同类，为圣上的川宫太监，实非行刺之人，适才圣上已经有旨，请大人将我等送进宫中，只因我等私自出宫，圣上未曾知悉，现在查出已获罪不小，求大人开恩释放。狄公听了此言，不禁拍案大怒，命人用刑。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第49回完。